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0集，搞事情。今天就是八月下旬的表演赛，这场比赛有恩格先生跟协会里的人共同参与。恩格先生也不是第一次来了，对小提琴协会也不陌生，戴然就没有带他去参观小提琴协会，直接带他去了演奏厅。在演奏厅门外看到了秦宇。 老师。 恩格先生，这是我的徒弟秦宇。 戴然朝恩格先生介绍着秦宇，下巴稍稍抬起。 这次学员中唯一的六级学员。 因为秦宇的六级进度实在太快了，他过六级之后，戴然在协会里的位置有了显著的变化，所以这回招待恩格先生的工作直接交给了戴然。接恩格先生也是一门学问，协会里大多数老师都争着抢着去做的事。毕竟恩格是 M 州小提琴协会的副会长，本身在小提琴协会上的造诣就非常高，又是 M 州来的，能够得到他指点两句或者眼熟，都将是意外之喜。以往都是魏大师亲自招待，因为魏大师跟恩格先生很熟。 六级学员， 恩格先生听到这一句确实万分惊讶， 竟然出了一个六级学员。他进小提琴协会多长时间了？ 不到一年。 戴然微笑道。听完，恩格先生多看了秦宇一眼，略微低头，算是赞赏。 今年你们精协确实不错。 戴然跟秦宇相互看了一眼，都能看到对方眸底的惊喜。别说秦宇，连戴然都很意外。恩格先生继续往里面走，走了两步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看向戴然。 哦，对了，你们今年的新会员秦冉怎么样？ 这是魏大师的徒弟，魏大师还专门带他见过自己。恩格先生对秦冉的印象非常深刻。 他？ 戴然听到恩格先生问起秦冉，他淡淡笑了一下。 他很少在小提琴协会出现。 秦冉这两个月一直没有动静。其他学员在听到秦宇考了六级之后，一个个都受到了刺激，去二楼考级处，几乎每天都有人尝试着去考核。尤其是心高气傲的新生田逸云跟李雪等人，虽然没有考过，但这些老师大概把握了田逸云跟李雪他们的进度。只有秦冉那三人没有一次去过考级处，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。 是吗？ 恩格先生点点头，有些疑惑。戴然让身边的老师带恩格先生进去，而他停留在原地跟秦宇说话。 云儿，这一次机会难得，你好好把握。恩格先生对你印象很好，你一定要超常发挥出自己最强的实力。这次的名额是稳的了，你主要是让自己在恩格先生那里刷够脸。 听着戴然的话，秦宇也正了神色，他点点头。 好。 说完，他看着恩格先生离开的背影，眼眸渐渐转身。演奏厅后台依旧是抽签序号，秦宇一过去就拿到了自己的序号，是一，中间序号，不算太前也不算太后。 师姐，你十一啊？我运气真不好，竟然排在了你后面。 田逸云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号码牌，不由开口道。其他人都过来看了一眼，也纷纷附和。看到自己也是在十一之后的，一个比秦宇大的五级老学员更加郁闷了。 秦宇，你怎么这么靠前？ 他是负责这次号码牌的老人，这排序也是他临时抽取的。五级跟六级差距太大了，这场表演赛依旧是得分制的， 秦宇恰好在中间，看到了他的表演，后面这一行人的表演在老师这些人的眼中就有些索然无味了。这个老学员能不郁闷吗？尤其是田逸云紧接着秦宇身后，他才四级，跟秦宇两级的差距，这对他来说就是公开处刑。时间快到表演赛的时间了，秦宇看了一眼前方的三个号码牌，分别是五、七、二十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二十号。 这是谁的？ 秦宇目光一转，给恩格先生留下最好的印象就是最后一个上台，完全不同于前面十九场的表演。秦宇向来算计得非常周到。老学员虽然是负责二十位学员的号码牌的，但也不会每个人都记得名字。五、七他就不知道，但他知道二十号，魏大师的那个徒弟，这一回可能仅次于秦宇的学员。 是秦染的。 秦染？秦宇笑了笑，他手将滑到脸边的头发撇到耳后。 我能跟他换一张号码牌吗？ 老学员也是一愣，而后心头又涌上了一层隐秘的欣喜，他勉强抑制住，偏头看向场上的其他人。 你们有意见吗？ 这句话一出，场上其他学员相互间对视了一眼，没人反对。尤其是排在十一名之后的一行人，秦染虽然也厉害，但还没有到六级，跟他们没有质的差距，比秦宇要好上一点。在秦宇之后表演会被比得很惨，不占优势，在秦染之后表演就会好上许多。表演赛上的这些人也是人精，自然为自己考虑，毕竟这次听说有位很牛批的人物，没人不想表演得更好。这情况也在老学员的预料之中，他上前一步帮秦宇调换了号码牌。秦染这三人依旧是踩着点到的，汪子峰走在最前面，一张棱角挺分明的脸，一个月没有怎么出现，他身上的气质仿佛有了质的变化，比以往要深沉得多。他最先看到桌子上最后剩下的三张号码牌，直接拿起来。 这是秦染的号码牌？ 汪子峰拿了十一号，问了一句身边的老学员。老学员看了一眼，表情不变，脸上还带着笑意。 是的。 其他学员都没有说话。 是吗？ 汪子峰收下了三张号码牌，略显疑惑，不过他也没有多想。 秦染，你怎么是十一号？ 汪子峰走到那两人身边，把号码牌递给秦染，压低声音，挺疑惑的。 魏大师不是说你是二十号吗？ 秦染扯下了头顶的鸭舌帽，随手接过号码牌别在腰间，不太在意。 不知道，没有差别。 田潇潇取下鼻梁上架着的墨镜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也接过自己的五号。 还好我是五号，在你前面。 汪子峰点点头。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训练，汪子峰才发现没有最变态，只有更变态。论在小提琴上的认真程度，他自信没有人能够比得过自己，直到他遇到了秦闪。三个人是踩点来的，很快第一个人就拿着自己的小提琴上台了。演奏厅全方位的摄影记录，第一排依旧坐着各位评分老师，魏大师、恩格先生、文英、戴然等七个重量级的人物。能被推选来参加 M 州会员入选考核的都不是弱者，第一个出场的也是协会的老人，在四级停留两年了，运用技术娴熟，就是少了点灵气。在场坐着的都是非常苛刻的老师，尤其魏大师跟恩格先生，两人虽然没有按照 M 轴标准，但都会下意识地进行比较。最后魏大师给了60，恩格先生给了60，再多就没有了。 这些都是每年协会表演赛上的常态，其他老师很淡定地给了七八十左右。一连四个，很快就到了田潇潇。一听到他的名字，黛然就忍不住笑，他看向魏大师， 这好像是这一次唯一的三级学员。 这场表演赛除了第一可以获得去 M 州进修的名额，也是为了向 M 州展示精协的众多天才们，最低都是四级学员，只有魏大师把一个三级学员添了进去。其他老师一听没敢说什么，毕竟这是魏大师推选出来的学员。魏大师拿起自己的打分笔还有纸，淡定地看着出场台，没有说什么。黛然靠着椅背，志得意满地看了魏大师一眼。 戴老师，听说这一个多月，田潇潇跟秦冉那三个人一直在秘密训练。 黛然身侧的老师压低声音，这一个月黛然的地位也悄无声息地发生了些许变化，尤其是知道黛然的徒弟会进 M 州之后。 一个月能学什么？ 黛然淡淡开口，漫不经心地说道。 拿三级到恩格先生面前丢人现眼。 因为 M 州协会的最低入会标准是四级，在黛然眼里，魏大师是淡定不了了才会病急乱投医。秦闪跟汪子峰就算了，都是四级以上，可田潇潇……两人说话间，田潇潇拿着一把小提琴上来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